老公，你终于翻嚟啦！ 系啊，买咗一碗仔翅翻嚟啊，食啦！ 哦，好啊。 喂啊，攞住6000蚊嚟洗下啦！ 吓，冇啊！ 冇，收收埋埋司机钱把捻咩？ 我冇， 你个老女人啊，除晒衫裤冇人少你啦，做鸡都冇人要啊，知唔知啊？你以为我真系中意你啊？出面大把后生女啊，排队沟我添啊！ 到咗第二朝，李雪冰准备咗炸乳鸽同埋炒面俾萧安食， 唔肯食啦！攞钱嚟啦，6000蚊都当我手赚，攞嚟啊！ 冇啊，冇啊！ 喂，哇，屌你，好痛啊，仆街！ 死啊！死啊！等我啊，老公，对我对不起啊， 唔該曬，呢個屬於演技派嘅 Danny Soccer， 哇！佢真係咧好認真啊，即係我覺得真係要俾個手指佢啊，俾個 like 佢。佢咧咁多個奇幻迷裏面咧，真係最認真去錄劇嘅。佢真係佢話咧， 認真咁就 嚇，唔係佢係即係最咁就有一個冠軍噶嘛，都有個係咪先？俾個冠軍佢啦。咁因為佢係會直情咧投身翻喺嗰個環境啊。即係譬如有一日咧， 投入咗落去 嚇，叫佢唔知喺個 lift 度錄咩，咁佢就真係喺個 lift 度錄咁啦。 呢啲咪方法演技咯，係要去嗰度先做得翻嗰樣嘢噶嘛。 同埋佢每一次都話：花家姐，你俾幾多分我咁樣？一至十，你俾幾多分？今次俾滿分啦。 係啦，之前唔可以殺人啦 ，Danny Soccer 係啦， 即係做戲還做戲啊， 犧牲埋添，要佢講粗口添， 好好流暢啊，講得 係啦。阿志會唔會除衫咧？要 除衫就留翻你啦，呢啲係嘛？即係觀眾期待。 我得冇所謂，一定會係買大包冇所謂。最驚冇人要啊！ 咁頭先個劇嗰個版本咧，就係女死者嘅口啊，女兇手嘅口供 庭上啦，大庭上嘅口供啦， 佢就大概係咁樣發生嘅。 係啦，即係話佢老公其實咧都係即係初難事咁去鬧佢啦，同埋咧極度侮辱佢咯。 嗯，即係如果頭先講到嗰啲咧，又話你嚇咩都冇人要嘅嗰啲，其實都非常之侮辱嘅句子啦。同埋咧，佢就話攞6000蚊喎。咁其實當其時呢位即係疑兇兇手啊，所謂李雪冰咧，其實佢就兼職佢賣菜或者。做下啲鐘點，其實可能月入都係7000-8000蚊到嘅啫喎。咁攞6000蚊唔係嘢少喎。其實佢嗰男死者仲會講到即係好少錢啫咁喎。其實唔係少錢喎，對佢嚟講嚇。 但係會唔會真係有好多私己錢咧？就唔知啦。 佢應該有多㗎。 嚇！我唔知啊，因為頭先就話佢賣樓之後可能賺咗成幾百萬嘅。咁但係嗰幾百萬又不知所蹤，係咪呢幾年間其實已經一早使曬咧？即 係 一早或者俾人攞咗，佢自己用 曬 定係俾人攞咗咧？定係佢俾咗人咧？即係唔知道。咁亦都冇人再提過呢筆錢，可能根本就已經冇曬啦。 咁啊，睇到嗱，即係其實佢所講咧，就係話佢老公當時咧態度好惡劣啦，同埋下下咧都為錢咧。咁啊，去到朝頭早嘅時候，喂，如果佢有煲定粥，唔係呢個唔係炒定面，同埋整定呢個炸乳鴿嘅話，即係話其實佢都諗住同佢即係維持一個好嘅關係啦，即係整嘢俾佢食啦，繼續。咁但係係咪之間突然間係有一啲嘅鬧交嘅時候，先至會淋到滾油？ 我覺得佢就煮定啲好嘢食，睇佢食埋啲餐好上腦啫。 嗯，即係你會覺得佢有預謀準備殺， 即係除咗潑嗰攤油出去之外咧，嗰啲其他嘢有預謀嘅，嚇諗住食埋啲餐，跟住同佢打支針。 嗱，我自己就會傾向相信佢係冇預謀嘅，因為咧。一來當日係佢個女夜晚會生日啦，即係佢如果預謀， 佢叫定佢翻嚟係為咩咧？冇理由 咁可以揀呢個日子，咁可以係引佢翻嚟嘅。 我知，但係佢唔會揀呢個日子去殺佢老公啩？ 可能佢係啦，即係我覺得佢唔會揀呢個日子啦。咁但係亦都可能都係特登要用呢啲日子先至會引到佢老公翻嚟。一般日子佢唔肯翻㗎啦，即係個女生日佢先肯翻啦，亦都有可能。咁但係我覺得佢咁錫對仔女咧，照計佢就唔會揀嗰日去落手，即係佢可能有諗過，但係嗰日應該就唔係一個好嘅選擇。二來咧就係。 佢聽佢好多人嘅即係其他證人嘅口供，就話佢其實即係真係好緊張嘅老公。佢可能都覺得始終有一日咧會浪子回頭翻屋企嘅嚇，即係你出邊玩咗咁耐都算啦咁嗰種，始終會翻嚟。所以咧，佢每當佢老公肯翻嚟屋企嘅時候咧，佢就會即係頭先講過啦，又煲靚湯，又煮靚菜， 即係好開心啦。 即係總之投其所好，你要乜有乜。咁同埋其實屋企嗰張梳化牀啊，都係佢話佢特登買俾個老公，因為佢知道老公就唔想同佢同房啦。所以你翻得嚟瞓咧，我都俾張梳化牀你瞓。即係佢覺得只要你留到你翻嚟咧。我做啲咩都冇所謂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唔係真係想殺佢老公嘅。 嗯，哇！但係咧，當時有啲即係科學鑑證咧，就講話透露係點咧？佢嗰啲油咧，其實係兜頭咁樣淋落去嘅喎。 我覺得 即係而唔係爭執期間係唔小心潑過去 嘅 喎。 其實就冇唔小心嘅，唔通大家揸住一潑油喺度，大家爭咩？ 應該係一時 即係冇任何衝突， 火滾之下就淋過去。 一攞起嘅時候，拋物線向高一揈落，咁咪即係變咗係從高落咯。即係我覺得 唔係我意思話，其實當時佢老公會唔會係瞓緊覺咧？根本即係瞓緊覺嘅時候，佢咁樣淋落去咧。 我又有一個疑點啊！如果喺度。嗱，佢老公瞓梳化床噶嘛，你咁樣你攀油滾，你咁樣淋落去，你張嗰張梳化好明顯啊，嗰啲高温之下都會燒爛張梳化啦，係咪 啊？ 咁但係咧就點會冇人發現咧？如果張梳化咁樣俾人， 即係爛到咁， 好奇怪啊！其實佢仔女點解會唔知咧？ 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佢老公喺示範嘅時候，佢唔係坐喺張梳化或者瞓喺張梳化度嘅，只佢係企咗起身啊，或者坐咗喺其他嘅地方嗰度。 但係佢有好多油跡嘅喎， 只 係 潑到過去啫。 係啦，潑到過去，即係我就排除佢係已經瞓緊喺張梳化嗰度嘅。 即係可能喺梳化隔離咁樣。 即係總之佢唔係喺個梳化度，亦都唔係處於一個即係瞓緊嘅狀態啦。即係佢應該係大家即係清醒嘅狀態咯。係咪真係鬧緊交咧？我會偏向相信係真係有衝突嘅，因為要攞一攤咁嘅熱油去。潑人其實係需要一個衝動嘅， 但係嗰個科學鑑證嗰度就話係一個垂直嘅油跡，即可能呢個梳化嗰度咧係啲油係咁樣向下淋落去嘅喎， 因為個梳化比較低啊嘛。咁如果你由即係一個人嘅角度企喺度嘅潑個梳化落去，潑啲油落去嘅話，其實都係從高角度去射落去㗎啦。其實個角度方面就差唔多嘅。咁同埋你一潑油咧，永遠都係向即係向高咁，好似即係發嬲咧向上咁樣拋，有少少拋物線落翻去，所以由高角度落去就似乎係正常嘅。 嚇！但係佢老婆似乎咧，即係又餐刀嗰啲，係咪隨手真係喺附近就攞嚟係斬佢咧咁樣嚇？我估係嗰啲嗰把刀應該都唔少嘢喎，因為都斬到佢好傷喎，即係我諗未必係普通。 佢而家話係吉佢噶嘛，佢吉咗 生果刀啦，就 生果刀吉佢啊嘛， 即係吉咗成起碼16刀以上啊。 但係佢個解釋就係話因為。覺得佢痛苦啊嘛，先至隔佢啫嘛。 呢個有啲唔合理啊！ 即係想佢快啲， 想佢快啲了結，係啦，就唔好咁痛苦咁樣。即係其實成單嘢，我覺得佢啲口供係改咗嘅。佢希望就係人哋覺得佢有一個衝突，而可以告佢變成告誤殺，就唔係謀殺，係啦。 冇錯，佢喺庭上面亦都係即係一直都否認係謀殺嘅，佢只係承認係誤殺。咁但係控方就認為咧，就係即係證據確鑿，所以係堅持控告佢係謀殺嘅。 但係點樣都唔係誤殺啦！你做咗咁多個程序， 有少少係啦係啦，有少少。但係佢希望就係話，即係嗰件事唔係有一個 planning 咯，即係唔係有個計劃，係冇預謀嘅，只係現場突然間一個衝動，大家即係爭執嘅時候咧殺咗人啫。 所以佢由頭到尾佢都好堅，即係好堅持一樣嘢，就話佢老公翻嚟同佢攞錢，係啦，啊跟住同佢攞6000蚊，跟住又鬧起交上嚟。其實嗱，我唔排除呢樣全部可能作出嚟，希望就引起一個事端，令到大家有一個位去鬧交嚇，搞到佢咧就情緒突然間好激動，就揾油潑佢啦。 嗱，呢個亦都有可能，但我覺得最大嘅疑點就係點解佢要揀佢即係咁愛錫個女生日嗰日，因為咁樣咧，佢向唔到個女交代。 咁個女一生一世都記得自己生日嗰日就係爸爸嘅。係 啦，同埋夜晚嘅時候明明約咗爸爸翻嚟話慶祝生日，咁去咗邊咧？就係口供，即係個都難交代。即係我覺得佢選嗰日就有啲怪。 係，因為同埋佢個女咧係應該係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嘅，因為佢就話佢口供就話咧。佢就有打電話去俾佢爸爸，就叫佢送禮物俾自己嘅。 即係夜晚瞓，個爸爸冇一齊食飯。 係啦，但係爸爸已經冇人聽到電話，因為已經死咗。咁樣嘅。咁但係咧嗱，通常你依啲咁嘅案件咧，突然間即係呢個女士咁失控咧，即係好似馬傑芝嗰單咧，即係康怡花園嗰單又係啦，即係突然間又斬落，亦都係因為感情嘅問題，亦都係話佢老公有外遇，其實好似嘅。咁 多數都係呢啲問題㗎啦，老實講。 佢老公有兩個字個名叫富堂啊嘛。嗰陣時咧就係綁起佢啦，就係話要同佢即係算帳啊，即係叫佢唔好搞女人啊，要翻嚟身邊嗰啲咁啦。咁但係咧，跟住咧，亦都係即係佢做咗件咁唔尋常嘅事咧，即係平時唔係一個咁嘅人嚟，咁正常人嚟㗎嘛，有社交生活嗰啲㗎嘛。咁咪打咩咧？就打精神有問題啦， 係咪？咁馬傑之咪結果就喺小欖坐咗兩年出咗嚟啦。但呢一單咧係完全冇提過有任何精神問題。即係似乎都可能都接納唔到，即係或者係誒會唔會係呢個辯方都冇辦法用呢一個做理由？ 其實我覺得辯方 係 做咗少少嘢嘅，因為咧其實由你記唔記得就係最初嗰陣時就係控方就係話因為睇唔到佢係喺被挑釁之下而去殺人啊嘛，所以就唔可以改呢個誒誤殺啊嘛。咁可能其實真係有人教過佢講過啲嘢嚇，叫佢諗一諗係咪真係有人挑釁過去咧嚇？咁佢咪自己再去加多減少都好啦嚇，去做咗呢 即係盡量諗住。變成誤殺就即係坐幾年就走得， 差好遠啊！因為如果你可以改判是誤殺的話咧，仲可以甚至想下頭先我哋講個保險金喎，即係嗰幾百萬或者甚至差唔多成千萬的保險金，其實大部分的受益人是佢仔女喎。咁佢仔女當其實仲好細啫嚇，如果七十年八年出嚟的時候都是廿零歲，咁佢都仲有一大筆錢可以即係安老喎。咁有可以咁樣諗法嘅嚇， 同埋佢再講衰啲，佢老公的時間咧就可以博到陪審團的同情，係啦。咁嗰度亦都可以稱先啲。 但係陪審團喺未同情佢之前已經被嗰啲死相咧嚇親 嚇親啦，嚇走咗啦。 其實當時法庭已經將嗰啲相咧由彩色變咗黑白噶啦，咁但係都嚇親。 我諗第日即係法庭如果要揀嗰啲陪審員咧，要揀啲睇過東頭灣島嗰啲，即係佢睇慣啲相啊，聽慣啲咁嘅情節之後， 花姐好適合啦。 花姐好適合，但係 我唔做， 但係佢做傳媒就唔會俾佢上去啊嘛。佢啊即係好明顯有偏見啦，係咪？驚你有偏見，同埋驚攞料啊上庭。 咁以前做緊危險人物嗰時，咪就係上庭嗰陣時，咪就係話我因為我又好想做嘅，但又唔做得，咪翻工。咪同法官講話，我做緊一啲奇案節目，我驚我對被告有偏見啊咁。走啦。 係啦，咁直頭佢未審啊，梗係俾你走先嘛。就係今次嘅陪審團咧，其實係即係佢審緊㗎啦。咁審緊嘅時候咧，喺第一審嘅時候咧，已經係有一個陪審員咧，佢係審咗三日之後就話俾法官聽，我頂唔順啦，阿醫生證明我咧受壓力，我瞓又瞓唔到，好驚啊。咁醫生啊，咁我法官梗係唯有俾佢走啦。咁但係原來咧去到咧唔係得佢一個嘅，去到第三審嘅時候咧都有一個陪審員係咁嘅情況之後走咗喎，即係話 所以重審完又重審， 重審再重審。 但係第一審嗰陣時候咧，我覺得好古怪，但我唔知道我有冇睇錯啊。個陪審團嘅組好似係八女一男嚟嘅。 係啊，九。 第一次好似係 八女一男。 七個先嘅最開始。 七個。但係我覺得咁樣揀陪審團都好有問題。你揀個女性比例咁高嘅時間咧，其實大家我哋世俗眼光都估到女性嘅接受呢啲殘忍嘅畫面嗰個能力係低啲㗎嘛。咁變咗嚟講，如果佢一路都係用女性為主。我想每一次都是解散居多嘅啫，陪審團。 咁但係因為可能即係都係隨機揀咧，因為香港又冇得話即係好似外國喺美國咁啊，可以大家雙方律師係咁喺度篩選噶嘛，即係篩到啱為止，大家 bargain 可能揀一千幾百個先揾個大家覺得接受到嘅組合。咁香港冇噶嘛，即係純粹係法庭揀咗邊幾個就邊幾個。咁有時候即係好多咁嘅陪審員咧揀出嚟咧又唔得閒又剩 都有篩嘅有篩嘅。 咁篩篩下梗係算啦，咁啊齊即係唔會諗得咁細緻，嗰咩組合係對邊個有利，邊個冇利。純粹是湊夠人數，大家有時間就嚟做嗰種嚟啊嘛，咁可能就變咗誒冇唔會顧慮呢一點啊。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咁啱啦，即係好多呢啲兇案都係咁恐怖噶啦。咁但係唔係單單兇案都話有陪審員話即係覺得頂唔住要走噶嘛。咁但係呢單兇案咧就可能咁啱真係遇著兩個女嘅陪審員比較細膽啲啦。咁啊即係當佢係講真話啦，我唔好當佢講大話。咁佢真係講即係覺得頂唔順，所以唯有走咁啊，即係咁啱遇啱咯。 係咁啊，反映到其實真係當時佢有幾兇殘咯，即係可以將自己嘅老公咧，即係搞成咁樣嘅。 其實想像到嘅，俾鑊油去淋塊面嗰種痛苦，你 即係燒傷咗。 你諗一諗，你自己都覺得痛啦。 但係咁喎，嗱，你要諗下嗰樣嘢，佢嗱，如果佢話佢唔係預謀嘅話，咁佢嗰支胰島素，佢的而且確係有想幫嗰個老公嘅心態，即係佢覺得我覺得佢真係好痛，佢就最後佢係想打支胰島素落去，令到佢冇咁痛，就即係安樂啲死咗嘅喎。咁其實佢係咪真係？如果佢係謀殺佢嘅話？其實佢有冇需要咁樣做咧？ 佢會唔會因為點咗好耐，佢覺得喂點咁耐都唔？ 我都想咁講啊，即係可能係 即係驚俾人聽到。 佢好驚啊！見到係咁點，係咁點，係咁點，係咁點，即係好似你劏條魚咁啊，劏極都唔死咁，係咁喺度點。咁你即係揾啲嘢，即係即刻要 嚇死佢啦，係嘛？ 嚇！即係嚇死佢，即刻要。咁所以佢可能嗰下就想要是但拿啲嘢嚟就搞掂佢，希望咧佢唔好再喐啦。咁啊驚，其實佢都應該係處於一個好極度驚慌狀態嘅，即係雖然佢都幾心狠手辣即係點講啊？即係可能佢嘅淨係純粹係即係想佢老公翻嚟嘅啫，即係個人喺度。咁但係佢又 又不可以用成日用錢嚟到去交換佢佢呢份感情噶嘛，所以嗰下咧，我覺得佢真係失控嘅。 我懷疑佢真係曾經揾過錢嚟到交換呢份感情，即係其實佢我諗佢成日都會用錢嚟引翻佢老公。 所以嗰幾百萬就唔知去咗邊。 同埋所以佢老公係 keep 住唔離婚啊。即係我頭先都講啦，唔離婚對一個已經十幾歲嘅仔女嚟講係冇意義嘅，係人佢都知道你做咩啦，唔係幾歲啊嘛，係咪先？十幾歲咁你離唔離婚，佢都知道你哋嘅關係去到點㗎啦。即係同埋你又唔係家財千萬，咁你唔離婚，即係離婚，即係又唔同分身家嘅問題。咁其實對個仔女就冇影響，應該就乾脆啲離婚㗎嘛。咁點解個男死者會選擇即係咁多年寧願係自己搬咗出去住，拖拖拉拉都唔要離婚呢？又可能係咪俾個希望嗰個女死者，即係女兇手話，即係覺得佢有機會翻嚟定點咧？即係有啲怪嘅行徑嘅。咁係咪當中真係牽涉到啲即係經濟啊錢 有機會咯？咁但係呢個女人又真係好抌唔低啦，係咪先？ 咁當然啦，如果你又攞埋我錢，又離開我，又我懷疑你出邊又慢慢攬住第二個女人嘅話，咁邊個接受得到咧？ 咁但係其實嗰一輪咧，即係呢個。而家講緊呢件事係2001年嘅年頭啦，一月啦。其實嗰輪咧就超多倫常慘劇嘅。咁喺呢單案之前咧就發生咩事呢？就美夫嘅四屍命案，有機會我哋講下啦。咁啊呢單案嘅第二日又發生咩事呢？即係佢報案之後，1月8日啦，第二日咧發生咩事呢？咁荃灣咧有一個女人咧，嗰個報紙標題咁寫嘅，都哇即係睇到個標題已經心寒啦。佢就話咧有個狠妻就咬脱丈夫睾丸啊！ 哇 哇， 你聽過未啊？ 真係好狠㗎！ 咁咪就係一樣嘅，其實就係話嗰個老公咧，就係當佢一個泄欲工具。咁啊講到明啊，即係乜嘢都唔會少你啊嗰啲咁樣啦。咁咧就即係又係講埋啲咁嘅嘢，令到嗰個女人咧就好難堪，即係覺得自己好似做雞咁樣啦。咁啊跟住咧就話呢個男人咧，即係佢丈夫咧同佢行房嘅時候咧，佢突然間發難喎，就走去咧揾刀刉佢啦、戒佢啦，然之後咧就直情咬咗佢嘅睾丸出嚟，就即係跌落地下嗰時幾恐怖呢單嘢。咁所以男人就真係要小心啲， 真係要小心啲啊！ 即係所以話咧，你一係就即係其實，如果你咧， 即係你就諗住走就唔好同人哋再喺度發生關係。 即係呢個一定啦，我哋經常都咁樣講噶啦。 即係同邊個講？ 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哋好多案件都係話嗰個男人，即係好似唔知係咪即係驚，即係要俾少少即係希望佢，又唔想話一下就即係打斷佢嘅女方嘅希望咧，就成日都保持一啲關係，保持 好似上次嗰個碎屍田場嗰個情殺案咧， 喺大陸嗰單案件， 大陸有一個你有冇聽啊？大陸有個男人咧就佢個女朋友諗住同佢講數，就嗌咗佢去個公寓嗰個太陽賓館啊，跟住咧就殺咗佢喎。咁啊！殺佢之前咧，就話同佢又發生咗關係。咁我哋都係估咧，呢個男人係咪真係又係覺得，好似又唔想太 hurt 佢啊，俾啲即係諗佢舒服啲，或者自己係咪又貪咧，又即係想同佢即係繼續有啲關係，但係又唔係真係愛佢啊，又唔想同佢繼續嘅咁樣。咁斷斷續續搞到咧，就自己咧即係殺身之禍咯。 同埋如果其實即係好似佢呢單 case 咁樣，即係佢哋根本個感情已經係咁差嘅話，其實應該就早啲離婚就算啦。即係大家如果真係要見面都好，就唔好喺屋企啦，咪出街大家食飯。知道在公眾場合最好的啦，係咪先？即係公眾場合，你不會咁容易發爛渣，又更加不會發生到兇案咁誇張。即其實會好啲。即如果他成日都仲要 keep 住唔離婚，但係又其實冇曬感情啊，關係又咁差嘅話，其實即係對咁多方面都冇好處，對佢仔女都冇好處咯。其實， 但係好多時都係因為仔女問題嘅。但係其實呢個女人有冇諗過，即全家都嚇？即係嗰啲叫咩同歸於盡咧，一鍋熟咧，我覺得有機會有諗過都唔定嘅喎。 我覺得佢冇喎， 我都覺得冇喎， 我都覺得 冇 有話有啦。 因為佢喺佢嗱，佢就算佢係即係特登去殺老公啦，佢選擇嗰個時間都係個仔女唔喺屋企嘅。 係啊，同埋佢諗住要幫佢個女換埋個胸圍啊。 唔係我講最初啊，最初會唔會佢有部署過？ 冇， 即 係甚至佢係有保險都唔係買俾。 冇錯，啱啱就想個保險呢樣嘢啦。啊，如果有部署過，佢唔會咁改份保險咯。 即係佢其實係想好想。同歸於盡就同佢自己同佢個老公，咁留翻所有錢咧，就希望佢個大哥咧能夠好好地照顧佢哋仔女，就保障佢個仔女亦都有錢去生活。其實佢就諗得都幾長進。 嗱呢啲咪女人嘅即係生存之道咧，就要扮蠢，扮蠢，成日咧就要扮到好蠢。咁然之後男人咧就好似好叻。 你扮蠢唔緊要，扮蠢唔好諗多喎。你又扮蠢，一邊扮蠢一邊又諗多咗啊。係 啦，冇錯啦，係 啊，轉流個尖。 其實真係衰啲講，有啲嘢，如果你真係接受到你老公嘅話，即係你唔想你老公散啊，即係離開。 繼續扮落去咯。 你要繼續扮唔知咯。如果你要知嘅話咧，咁你就預大家要分開咯。咁你又唔好話你要知，但係又要佢翻翻嚟喎，咁好難。 所以李雪冰其實佢即係覺得做得最錯，就成日都係要去調查對方 究竟係私生活係點樣？究竟係咪真係背叛自己咁樣？都唔可以自欺欺人。 佢臨尾做咗一件事咧，就話佢嗰個工友走上去揾佢，去問問翻轉頭，佢出邊未有女人，我想去見佢。其實由頭到尾， 佢明知唔係㗎啦，佢仲要講呢啲嘢。 佢唔知唔係 啊，佢希望做一樣，希望想證明啊，證明真係有個女人。 即係佢老公死咗啦，但係佢都想仲有一。 佢要交代得到就我殺我老公係啱嘅， 係 合理。係啦，如果佢證明到有呢個女人存在，佢可能會殺埋嗰個女人添，都唔出奇。 係啦， 跟住亦都可以。證明到令到自己個心覺得安樂，佢抵死嘅，佢出邊真係有女人，係啦，呢種心態去諗。 我覺得咧，即係個即係死者出邊有女人就唔出奇嘅。你話佢冇包二奶，我信，因為佢入息都唔係高，咁啊，即係唔係咁易喺香港包一個所謂二奶嘅。咁但係你話有冇其他女朋友啊？即係有少少曖昧關係，即係我覺得啲好一定有添啊。咁但係佢個同事就會話，即係為免麻煩，梗係話冇啦，係咪先？ 如果上到庭咧，都可能係有少少會維護翻咧， 係啦， 即係死者意義啦，係咪先？你都唔會話即係將自己 friend 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唔見得光嘅嘢講曬出嚟啦，咁都係 positive 嘅，對呢個朋友咧，即係個形象都仲係保護住，即係話起碼佢就話真係冇噶啦，講真你啊，真係離曬譜啦，咁樣嚟到即係殺佢係嘛，咁所以最後咧，李雪冰亦都係判咗呢個終身監禁啦。 咁我哋三個又做一個即係簡單嘅裁決啦，喺你自己覺得其實李雪冰係誤殺定謀殺咧喺呢單 case 嗰度， 我覺得。其實真係介乎於中間嘅，嚇佢係有諗過殺佢嘅，嚇可能唔係呢一剎那，係啦，但係呢剎那有嘢點著咗佢，佢提早咗喐手。 咁你覺得佢而家呢單案如果要判嘅話，你會認為係謀殺定誤殺咧？ 其實係謀殺， 謀殺嘅。咁啊，花家姐， 咁啊，淨係呢啲咁嘅保險嘅嘢，保險嗰份保險已經係最佳證明啦，一早已經做曬部署，係咪先？咁呢個冇得走。 即係覺得佢係一個謀殺嚟嘅。 係啦，咁同埋佢嗰個。即係胰島素針嗰件事咧，咁我又覺得佢唔係隨便即係咁啱喺身邊嘅，可能真係擺定喺度㗎啦，已經即係諗住即係有適當時機就落手啦，所以我覺得都係謀殺咯。 甚至係自己自殺諗住佢，即係可能謀殺之後自殺。咁我就自己睇佢，我覺得個時間啦、動機嘅問題啦，即係佢揀個日子咧，令我覺得誒呢單係一單誤殺嚟嘅。佢基本上喺嗰日咧冇打算過殺佢老公，佢雖然有幾憎佢老公都好，咁啊大二比一冇計啦。 即係你意思話佢都其實有謀殺嘅傾向，但係嗰日就。真係， 即係佢可能有諗過，諗過唔算真係做噶嘛。佢身體咧就冇做嘅，因為佢只不過喺當日當其時一個衝動嚟嘅啫。咁有諗過殺你呢嘅，即係個個都有諗噶啦。你諗過殺你老細，唔通你真係諗住真係過你謀殺殺你老細咩？唔係噶嘛，係嘛？咁佢可能即係好憎佢老公，咁但係一方面好憎啫，但係佢冇付諸行動話諗佢殺佢，我就覺得佢係誤殺咯。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呢啲倫常嘅慘案咧有啲傳染㗎，即係我頭先咪話嗰輪好多嘅，即係真係會有啲傳染。你覺得即係你一個人做唔夠勇氣啫，你聽到人哋都做啦。嘅時候你自己可能咧，即係惡向膽邊生噶嘛，都會。 唔止呢啲啦，你跌窗花都會有得傳染噶。一係唔跌，一係家家户户跌個窗落嚟，唔知點解。 可能大家即係差唔多夠期啩，嗰啲女窗係咪咧？ 不過我又 buy 一樣嘢，就話如果佢即係有少少奇怪，就如果真係誒諗住係謀殺親夫咧，咁你屋企又有仔女又剩，咁你喺度喐手，其實你都擺明係諗住即係玉石俱焚，或者咧係諗住坐監踎監噶啦。係咪先？即係都唔會諗住可以卸到責啦。 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話謀殺嘅話，佢真係有諗過一齊自殺同歸於盡，所以佢真係準備咗支即係胰島素喺度。 所以佢亦都冇諗過係處理個屍體，佢只不過去清理現場啊，唔想俾啲仔女見到。嗱，佢仲你結咗完就話，佢係希望同差人講，希望唔好俾啲仔女見到佢先生條屍啊，唔好俾佢見到個案發經過，叫警察唔好通知呢個記者，係啦，即係佢由頭到尾唔想傷害兩個仔女。 嗱，我用仲有多個原因，我覺得佢當日其實佢係冇諗過去殺人，然之後自殺咧，就係因為喺當日佢冇留低遺書啊。因為諗下佢真正要死嘅時候，一月八號同個社工講咗呢單嘢嘅時候，佢真係留低曬遺書，交代曬點樣做，即係邊個去即係去照顧我仔女咧等等，佢交代曬噶嘛。咁如果佢當日已經係諗住一月五號嘅時候諗住殺咗老公就會自殺嘅話，其實佢諗住已經死嘅話咧，佢應該都會有交代啊嘛。其實當日佢冇任何嘅交代，所以我覺得佢當日其實係冇諗過真係要話殺人之後自殺，佢只不過係一個當其時一個衝動或者某啲嘢啦，即係俾人挑引又好，或者係自己一時諗多咗又好啦。就意外地發生咗呢件事，跟住佢就索性殺埋個老公。 不過都幾肯定，如果唔係因為呢對仔女咧，我諗佢已經唔喺呢個世界上，可能即係佢始終都係即係楞住條線啦，都係即係唔想離開佢哋咯，即係都有 始終都係個即係媽媽啦，你梗係即係始終都係放唔低啦。 同埋其實有啲嘢真係應該放開啲，因為感情嘅嘢冇咗就算數，即係你無謂搞到即係一家人永遠都唔可以再喺埋一齊添，反而 冇錯啦。如果唔係咧，始終都要找數嘅，係咪？咁啊講起找數咧，我就有好多條數未找啦。 係好多人叫你又臨兵又成，你點解打算積極咧？ 臨兵又爭兩條數，跟住又唔知又今日又整個艾力力，又唔知點解 連鎖信係嘛？ 而家嗰啲 Facebook 嗰啲咧老土到爆嗰啲咁嘅連鎖 message 咧，就話即係唔知整句 status 啊，唔可以話俾你聽係嘛？ 佢都中咗啦， 佢中咗， 我要找數， 唔好亂咁拉人啊！ 知道要找數， 唔好亂咁拉人啊！拉完 之後好閒啫， 又要整句嘢出嚟。 喂，咁講啊，講呢個臨兵，你諗住點咧？ 臨兵咁咪臨咯， 係咪㗎？係 咪啊？ 有得做完節目咪臨咯， 係咪啊？ 啊，梗係啦， 我都有數要找啊，咁順便咧， 又唔係 一齊啊？ 一齊啊！我諗住，你係俾人哋點咗係咪啊？踢咗係咪啊？係因為我哋咧即係有個聽眾，我本來真係諗住唔跟風㗎啦，唔好搞啦，諗住即係我係身體比較虛。 唔係你可以唔臨嘅，你捐錢得㗎啦。 唔係我兩樣都做好啲啊。 係兩都做 OK， 係咪一齊做啊 ？OK。 咁因為我哋有個聽眾咧，即係佢就喺個 Facebook 同我講咧，就話其實因為佢細佬咧就因為真係嗰個肌肉萎縮症咧就過咗身，咁所以佢就好感受到即係嗰啲善款其實係好緊要咯，即係對於即係啲病人啊咁樣，同埋佢即係身同感受嘅，即係覺得自己以前即係佢細佬咧受到好多苦啊，咁所以咧佢就自己都有臨咯。臨完之後咧就第一個就聽我，咁我話你話我點？推咧，我梗係唔可以推啦，係咪先？義不容辭添啦，咁所以咧，一做完節目咧就要去找數啦，要找數啦， 係啦。咁邊個幫你錄影咧？諗住 啊，得㗎啦，呢個我自己解決㗎。 啲人好多時咧就問咧，好多時咧我有個朋友就係咁啊，即係佢喺個浴室啦，又係咁樣自己淋啦，淋完之後俾人第一件事問咧就係問邊個幫你影？係啦， 做乜即係冇著又冇著衫咩佢？ 他有著衫，但是去得他浴室的咁樣，即係嗰個究竟是他自己擺低部機又影咧，定係有人幫我影咧？ 佢去浴室不是重點嘅，著乜嘢啫？ 係啊， 咁當然係即係咁啊，唔會著大褸㗎，梗係著啲 T 恤啊之如此類。咁但係問佢，即係就會個問咯。咁一間都會有人問你㗎，花家姐其實邊個幫你影嘅咧？咁你自己諗定點樣答人就得啦。 好啊 ，OK， 多謝你提醒我。 喂，但係有一樣嘢真係要講一講。頭先我哋星矢醫生咪講到呢個關於胰島素啊，即係能夠自殺啊個問題㗎。咁我絕對唔係即係要。大家去學啊，千祈唔好學啊！即係只不過咧，醫學上咧就真係可以咁樣，係有咁嘅作用喺度。咁但係千祈唔好再學啊！嗱， 千祈唔好啊！其實冇一種自殺方法咧係舒服嘅。咁好似嗰時啲人話燒炭係咪好舒服啊？ 絕對唔 係。哇！啲法醫話哇，成個塊面黑曬啊，痛苦到不得。 同埋中間過程其實係想像唔到嘅痛苦嚟㗎嚇。 係啊，咁所以有咩唔開心咧，就睇東頭灣道99號啦，咁就可以咧幫你抒發到㗎啦。咁啊，亦都可以like我哋嘅 page 啦，東頭灣道99號嘅 page。奇愛迷會的 page 啦，亦都係如果睇完我哋嘅節目，大家覺得開心嘅，或者係覺得要支持下我哋嘅，咁咧就可以咧喺我哋嗰個呢個網頁咧就 radio99.tv 啦，咁啊右手邊有一個咧叫做按此付款嘅掣，你就好容易揾到嘅，咁啊就可以咧透過 PayPal 啦、支付寶啦、銀行嘅入數啦，可以支持我哋啦，咁就99蚊三個月嘅。 抵得爛啊！ 係啦，呢條數咧就大家自己選擇找唔找啦。 所以我好開心，你講嗰啲我全部做曬。 係啊，即係曬你一個 光， 真 係好啊！ 即係人又到，錢又到， 可以換取開心啊嘛，幾好啊！ 多謝曬。好，今日時間夠，我哋星期五晚再同大家見面。好，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逢星期三、五晚上11点至12点半，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